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样，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您给我烙俩汤圆，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步，连马走道都卖方步。 把云南驱走， 我们这吹牛人都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接着跟您聊聊中国相声一百年。接着嘉宾呢，当然还是那两位了，爱争吵的，哎呀总是掐架的青年相声演员，还有作家方清平甄奇。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甄奇。 我呢 在今天的节目里啊，我继续给您介绍相声和其他姊妹艺术的关系。前两天呢给您介绍了相声跟口技，相声跟京剧的关系，哎，今天呢我给您说说相声跟评书的关系。 哎，雅娟，这怎么回事啊？我这还没自我介绍呢，他说起来没完了。 那我还是先说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评书跟相声一样是一门传统的曲艺艺术，那么在相声艺术形成的过程当中呢，评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相声最初的形式是单口相声，那么在相声最初形成的时候呢，没有那么多段子，怎么办呢？相声演员就从评书中移植了很多节目，从而形成了单口相声中的，您比如八大棍儿啊。什么叫八大棍儿呢？就是指长篇的单口相声，比如张广泰回家、马寿出世、君臣斗、谢学士等等等等。所以相声和评书也是有血缘关系的。下面就请听刘洪一、李嘉存合说的相声学评书。谢谢。 嘿，他一句不让我说啊， 我看也是够抢的。 是啊，这个理儿不歪啊，笑话不难。 对， 哎，就是您听相声，这个一个是听他的包袱，听他的技巧，再一方面注重演员的表演。 对对， 您看相声演员啊，不光是人家认为说我们光是练口才啊，行动坐卧，你看台风是吧？ 是， 动作做出来都得要漂亮， 得有身上 好看。 是， 你甭说说相声，你看人家说评书的，比我们要求的还严格。 是吗？ 你看那说书的，不但说的时候讲究身段、刀枪剑，人家得拜武术老师。 为什么呀？ 专门拜武术老师学呀。 哦， 得会比划两下子啊。当然是你不过去说京中说月的，里头得会锤趟子，因为啊，岳云大战金蝉子，这趟锤您得会使。 对对对。 啊，说三国的，说的吕布，您得会使戟，啊，使这戟得会。哎，这说书不容易。 对。 您打一上场看着人家就精神， 是吗？ 啊， 您给小子怎么说书？ 说书的， 您说， 我得学学啊。这说书一上场这样，今天咱们这回书，说的是山西燕白眉毛老心徐良徐三爷，奉了严查散严大人之命，去访拿飞贼白菊花。这一日正往前走，猛然间前面出现密匝匝一片黑松林，就打森林中噌窜出一个人影来。 哦， 大英雄扭向回头定睛观瞧，原来是个胆大的贼人。徐三爷不慌不忙，探臂膀，按奔黄拉宝刀，擦啦啷啷啷，钢刀出鞘，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嘿，啊， 真好！ 您看这个动作，啊，这一压刀，啊，看着精神， 对， 这得练过。 哦， 哎，您看这说书的，身体得健壮， 嗯， 有毛病不成？有残疾，说书困难。啊，当然了，也分什么残疾， 就是啊， 您比如这位啊，腿脚不利喽， 嗯， 啊，走道点脚，哎，这说书不怕 是吗？ 他有遮挡啊。 怎么遮挡啊？ 首先有桌子挡着呢， 嗯， 观众看不见。 是啊， 你就像做刚才这个动作 啊， 他能弥补。 怎么弥补？ 你看，你看，平常走道这样，这一架刀你看不出来，你看。 走道儿忙，我跟你说， 嘿， 我说甭说腿有残疾 啊， 胳膊有残疾都没问题。 胳膊？ 哎， 啊，不成不成不成， 没问题。 胳膊不成，这没辙没胆的不成。 照样 啊， 照样，胳膊有残疾。 比如说这位， 没问题。 小时候摔过 啊， 落一残疾 啊， 这胳膊这样 啊， 伸不直了。 对，跟说书没关系。 这说书不好看。 好看，照样。 还是刚才这套词儿 啊， 那一说书这样， 怎么样？ 我得学学啊。 你瞧瞧。哎，好好好。 今儿咱们这回书， 嗯， 说的是山西燕白眉毛老心徐良徐三爷， 嗯， 奉了严查散严大人之命去访拿飞贼啊白菊花。这一日正往前走， 嗯， 眼前出现了密匝匝一片黑松林， 嗯， 又打森林中，噌， 嗯， 闪出一个人影来， 哦。 大英雄扭向回头定睛观瞧，原来是个胆大贼人。徐三爷不慌不忙，探臂膀，按奔黄拉宝刀，擦啷！ 哎呦！您这徐良拔宝刀， 这是老心抹脖子。 听众朋友，您现在在广播中、电视里经常能看到评书节目。其实我们有许多相声演员都曾经表演过评书。您比如说张寿臣，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就不说相声了，专门演评书。那么我们的相声节目中呢，也引进了评书的形式，与相声表演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颖的表演方式。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借用评书表演而产生的一段相声节目《说广告》，表演者于琦、周志光。哎呦，痛快死我了！ 雅娟，他这人怎么这样啊？ 是有点过分。哎，那咱们先听个段子吧，回来再拿他质问。 对， 亲爱的朋友们，北京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啊！ 大家好。 哎呀，好长时间没来北京演出了。 嗯。 今天给您说这段相声。这个。 您是位相声演员 啊？是啊。 您贵姓？ 免贵，姓周。 姓周。 哎。 您的名字叫？ 周志光。 周志光。 哎。 周志光，周志光的相声说得好，说学都唱水平高，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他幽默滑稽让人笑，他相声说的是要好要好要，笑到你心里是啷个里个啷，不论大人小孩和男女老少啊，听着他的相声都笑弯了腰。周志光的相声叫人想笑 哦， 听着他的相声百病除掉，蚊子不叮，臭虫不咬，货真价实，性能可靠，消灭四害，一包见效。 耗子药啊，是怎么着？ 不是， 怎么说话呢？ 我就是想给您做个广告。 哦，要给我做广告？ 没想到我这广告词太多，一时给说串了。 对，你再说了，给我做什么广告啊？ 哎， 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啊， 不论哪行哪业， 嗯， 要想提高知名度、增加经济效益 啊， 都离不开广告。 哦，这么说什么行业都得做广告？ 不过有的行业也没法做广告。 什么行业？ 火葬场。 火葬啊，火葬场怎么没法做广告啊？ 那广告词不好编呢。 哎，那你就好好策划策划嘛。 那你要非要做，就得这样做。 那什么样？ 先找四个人 啊， 披麻戴孝 哦， 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哎呦， 一个人推一辆平板车。 啊， 上面放一具尸体， 啊， 把尸体往猎人炉里边一推，擦，冒出一股白烟来， 够瘆人的这玩意儿啊！ 白烟一散， 嗯， 出现一位穿着时髦、美丽漂亮的摩登女郎， 啊， 笑容可掬的冲观众说：“ 怎么说？ 不要哭， 哎， 不要闹， 嗯， 火葬场里真奇妙， 对啊， 设备先进，服务周到，价格合理，现死现烧。 对。” 不烧不知道，一烧忘不掉。猎人炉里好舒适，好温馨哦。呀，郎君呀， 还有插曲。 你是不是闷得慌？ 啊， 你要是闷得慌，快来火葬场。 啊， 猎人炉里好凉爽。 啊，等等等等。您说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这个， 我说这广告没法做吧？ 看来这火葬场是不能做广告。 根据我的观察研究啊， 啊， 我还把广告分成了三大类。 哪三大类啊？ 有固定型的， 啊， 流动型的， 哦， 还有音像型的。 什么叫固定型的？ 你像马路两旁的广告板， 啊， 广告栏， 哦， 广告雕塑、广告牌， 嗯， 广告橱窗、广告霓虹灯等， 啊， 这些都是固定在某一个地方的广告。 那么流动型的呢？ 流动型的有飞机广告， 啊， 气球广告， 哦， 摩托广告、模特广告、服饰广告、秧歌广告、报刊广告、传单广告等， 啊， 这些都是没有固定地点的广告， 都是流动性的。 要说流动性最大的 啊， 还得说是那传单广告。 哎，各种传单是到处可见， 各式各样的传单是到处贴到处塞呀，啊， 真是 也不管什么地方， 哎， 瞅人不见，刷上酱子啪就是一张。 可不是吗？ 什么专治性病， 有 拔牙不疼， 哎， 什么矫正口吃根治口臭， 哎， 狐臭一针消，腹泻一针停，什么致富快讯发家指南。那天正赶上周老师回家， 我到家了， 刚要进门 还没进屋呢， 一抬头发现门上贴了一张传单。 什么内容？ 要发家养王八，王八到家进门就发。 你长不高个了你呀，啊，多损呢，啊，这家我还进不进呢，你说这味儿。 再有就是音像广告。 哎，就是广播电视里的广告了， 尤其是电视里的广告 啊， 那就更多了。 是吗？ 有什么专题广告， 有 间隙广告， 嗯， 节目前的广告，节目后的广告。 哼， 最有意思的 啊 就是在节目演播中 啊 插播的广告， 就是播这个电视节目还要往里插广告 啊。对 啊， 今天到北京来 高兴， 大家这么捧场， 对， 我们俩在这儿把这个插播广告 啊 给大家表演一下怎么样？ 就给亲爱的朋友们学一学 啊， 播放电视节目的时候怎么样往里边插播广告。 对， 怎么学呀？ 这样，您就在这儿 啊 给大家表演节目， 就好比是给亲爱的朋友们播放电视节目了 啊。 啊， 我呢， 啊， 就在您表演节目的时候， 嗯， 随时插播广告。 你都插播什么广告？ 什么广告都有， 嗯， 不一定插播哪段。 哎，那你什么时候插播？我得有思想准备吧？ 啊，您不用准备。 怎么呢？ 到时候我用手一拍您的肚子， 拍我肚子。 不管节目演到哪儿 啊， 你马上就得停止。 哦，这就是暗号。 哎，我就开始插播广告。 嗯， 广告播完了， 啊， 我再一拍您的肚子， 嗯， 您就继续表演节目。 哦，我这播着节目，你一拍我肚子我就停， 哎， 你再一拍我就继续。 对， 媳妇这肚子要倒霉呀，这是。 你放心，我不能使劲拍， 轻轻的， 就是试一下， 可以， 好不好？ 好。 嗯，那您要给大家表演什么节目啊？ 我是个相声演员， 嗯， 再说也不会别的，就给亲爱的朋友们讲个故事吧。 啊，给大家讲故事 啊？ 好，你讲哪段啊？ 讲个大家比较熟悉的 啊， 《水浒传》里武松打虎的故事。 哦， 怎么？ 这段非常精彩， 是不是？ 那就开始。 开始啊！ 开始。 好，今天我插气儿了。哪儿你这呱唧就一下子你啊？ 我要播广告了。 你啊？ 啊？ 我这什么节目还没演呢，就要插播广告啊？ 不是，我是想给您表演的节目先做个广告。 哦，就是要给我这节目嘛报一下幕。 哎，对， 你都讲明白了，这冷不防来一下，谁受得了这个？再来， 周志光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演员，今天他要为您表演的是《水浒传》中最精彩的一节故事——武松。打虎， 今天我给各位说的是《水浒传》里的一个大英雄武松，武二郎。这天正值晌午时分，武松来到了阳谷县的境内，行走之间只觉得肚内饥渴呀，猛抬头见前方路旁有一个酒馆，酒馆的门前挂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五个大字：是 北国夜总会。北国夜总会，超前的设施，一流的乐队，高档的享受，低廉的消费，您将在灯红酒绿中娱乐，在轻歌曼舞中陶醉。欢迎光临北国夜总会。 我说到哪儿了？ 您说的幌子上写着五个大字， 对，武松只见幌子写着五个大字：北国夜总会。哈哈哈哈，我怎么穿他那儿去了？武松只见幌子上写着五个大字是三拦不过岗。那武松进的店来，高声喊道：“店家，拿酒来。”店家闻声，急忙端上三只大碗，一盘酒菜，又将碗里倒满了酒。那武松连干三碗，又问店家：“店家，店里可有什么吃的能填饱俺的肚皮吗？”你 家家牌方便面，纯正的台湾口味，干吃煮吃任您自选，家家方便面好吃又方便。 那店家给武松端上一盘牛肉来，又说：“客爷，这是上等的牛肉，请客爷品尝。”您 特选的牛肉，特选的辣椒，特选的配料，熬啊熬啊熬啊，终于熬成了阿香婆香辣牛肉酱。 那武松和阿香婆正在阿香婆干什么呀？ 吃啊。 那武松边吃牛肉边问店家：“店家，为何不拿酒来？”店家忙说：“客爷，本店的酒三碗便足矣，你没见幌上写着三碗不过岗吗？”“哎，什么三碗不过岗，某又不白喝你的酒，快将各种好酒拿来，某要品尝，不然我要砸了你的酒店。”店家无奈，只好又去拿酒。那武松喝了一碗又喝一碗，口中连连称赞：“好酒啊好酒， 东西南北中，好酒在张公。” 那武松越喝越美， 中国人和中国的 XO。 那武松喝了一碗 太白老酒，越喝越有。 那武松 千杯醉酒喝不醉，喝酒就喝千杯醉。 那这行了你啊。 我问的是嘛内容啊？ 要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将其换那 好，有80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叫出我名字来的， 没有认识 哟，高小潘，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 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乐去吧您。 笑怒骂市民 就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样，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您给我唠俩汤圆好，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步，连马走道都卖方 步。您把云南去走， 我们这归牛人就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荣誉的笑声。 哎呀，这上半时段真奇向大家介绍了相声和评书的关系，这下半时段呢、 下半时段我继续给您介绍。 雅壮雅壮，他还有完没完呢？ 听众朋友们，评书艺术的历史呢比相声还长，那么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评书也逐渐的形成了自身的艺术特色。具体来说呢，评书有什么特色呢？我们还是来欣赏刘文亨、王文玉合说的评书漫谈。 相声跟评书都是说 啊， 评书里边有夸张，而且有的有夸大。 这夸大是怎么意思呀？ 夸大就是没有根据，离奇了。 您举些例子。 说白了，听着悬了。 是啊， 要说这人有能耐，力气大。 嗯， 这人呢 啊， 钻铁如泥。 钻铁如泥， 这铁多硬多瓷实 啊， 到他手里就跟泥一样。这么软和， 这劲头 真要有这种能人，现在这锻压机床、重型机械、这水压机没用了。 怎么呢？ 把他叫去就行了 啊， 需要什么把铁坨子拿过来一揉就行了，需要漏勺啪啪啪拍完了，噗噗噗一捅，漏勺做得了， 太省事儿了。这 所以他夸大 悬得慌。 要说这人没劲儿 啊， 手无缚鸡之力。 这怎么意思呀？ 小鸡儿才多大啊？ 嗯， 尤其是刚孵出来那个， 就是啊， 挺大的一活人抓不住，不能把这小鸡儿制服了。 活什么劲儿还 说这人个儿矮，矮得出奇。 矮得什么样啊？ 三尺来高。 那不算矮。 横下里四尺多宽。 这是坛子是怎么着？嗯， 夸大吗？ 哎， 要说这人个儿高呢，听着都瘆得慌。 高到什么样啊？ 打个比方说吧。 您说， 咱们天津市区里边最高的楼是哪所？ 劝业场。 劝业场 不矮， 几层？ 七层 加塔尖， 那更高了。 就这位这个儿了吗？ 啊， 坐在那尖上，两只脚搭了到地，这个儿。 这个儿， 嗯， 不算高， 啊，还不算高， 不算高。 那您， 我知道有一位 啊，您说说， 这位啊， 啊， 坐在井底下， 嗯， 他这脑袋呀， 嗯， 顶着天， 嚯嚯，他坐在井底下，这脑袋就顶着天了， 啊。 这家伙他要一站起来呢， 麻烦了，一站起来噗，把天杵一窟窿。 你呀，纯粹说大话。 这怎么说大话呢？ 说大话 不实际。 照你这么说呀， 啊， 那你这个儿还不算高呢。 还有高的？ 还有。 这位多高？ 这位这个儿咱就甭说了。 那您说什么呢？ 光说他这嘴， 嘴， 他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越说越上胡话了。 怎么？ 怎么着？这位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呀、啊。 哎， 他这脸呢？ 哎，你想，这路人有嘴说大话，他还要脸干什么？ 说我呢？这是啊？ 我是说他这种夸大， 哎，反正离奇一点。 没有。没有生活根， 还真是的。 这是他的一种手法， 嗯， 他是为了强调叫人们信服。 嗯，还有什么手段吗？ 另外的手段呢，听戏听咒子， 听书呢 听扣子， 听书讲听扣， 这是说书的演员一种心理学。 哦，这里还心理学。 您瞧瞧，到时候把这小木头啪这一拍呀、 啊， 你有多急的事你动不了， 就这么厉害。 这位大英雄手起刀落，猛听扑哧一声红光崩现，要问此人生死如何，明天再讲。 哇， 完了， 撂这儿了。 今儿究竟怎么样，明儿见。 不说了， 这是手段。 对对， 过去有一位刘老先生啊，说到高潮的地方，这观众兜里掖着火车票了 啊， 准废。 就这么厉害， 那个心理学他研究的好啊， 眼睁说的真好、 啊。像那一说的时候 啊， 话说大爷卢芳二爷韩章三爷徐青四爷蒋平五爷锦毛鼠伯玉堂，南侠展昭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会，小姨这盖虎，这十位英雄正在酒楼之上吃饭饮酒，忽听楼梯上腾腾腾几声响亮，上了一人站在楼口，直吓得十位英雄是捏呆呆发愣。要问来者何人，明天再讲。 不说了， 不说了 啊！ 您说这十位英雄在这书里头 能耐最大了， 那是尖子， 那了不得了。 又上来一个人往那儿一站，把这十位给镇住了， 指不定是谁了， 指不定谁，人不说了，明儿见呢、 嗯、 这观众走的时候他心里别扭， 那是 哎呦，来了塞了， 琢磨这事儿啊。 第二天这观众早早班班的就来了， 他得听啊， 哎，得盯着他这结果呀， 收音结果呀。 好容易把这刘先生盼出来了， 这刘先生呢 不慌不忙，稳稳当当， 你瞧瞧， 是吧，台上一坐， 嗯， 扇子手绢零碎摆好了 啊， 你怎么治也得把昨儿那茬儿得圆上。 哎，这叫圆扣。 话说昨天说到十位英雄正在酒楼之上吃饭饮酒，忽听楼梯上腾腾腾几声响亮，上了一人站在楼口，直吓得十位英雄是捏呆呆发愣。诸位，您猜是谁呀？ 谁呀？ 不是别人，原来是跑堂的上菜。 弄一跑堂的憋了一宿，这玩意儿、 手段， 哎，听着很有意思。 他要是昨天晚上告诉您和跑堂的端汤上菜酗酒，这今儿观众就不来了， 哎，那就卸扣了 啊。这是一方面、 还有吗？ 再有，说评书这口得正， 最好是哪儿的口音呢？ 我个人最欣赏北京人讲评书， 他接近普通话， 尤其是说一些个文学性较强的。 这个《三国演义》算吗？ 哎，才子书啊， 三国 那口非得正。 是， 你像那个高潮的地方， 什么地方？ 长坂坡， 多热闹。 话说四爷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前一场大战，怀揣着腰柱额斗全凭胯下伯龙驹，掌中两银枪，杀了个七进七出，闯着重围来，在当阳桥下，只见三将军张飞张翼德立于桥头之上苟争。三将军在上，朱墨将怀揣右主，且甲胄在身，不得行一拳礼。张飞笑道：“死地免礼，胜负如何？”赵云说：“墨将不才，寡不敌众，大败而归。” 嗯， 张飞说：“子龙，主公在松林之内，你快去保驾，曹兵到此。”我老张抵挡一阵，说话间一颤，这丈八蛇矛哇呀呀的怪叫，哎， 听得清楚，真精神， 这口非得正。 哎，要换个口音可以吗？ 哎，那似乎就差点。 有这样的吗？ 我倒听过一位。 这位是 业余爱好者。 哦，平时喜欢说。哪儿的人呢？ 就是我们此地人， 咱们天津老乡。 哎，是我的一个老邻居。 哦，是， 特别爱说。 嗯， 这尤其是像在天热的时候 啊， 天长啊， 嗯， 下了班吃了晚饭没事了，闹一饭桌，门口一撂，也有一小木头。 是， 到点开书，又街坊四邻、婶子、大娘、大人、小孩全爱听。 您听过吗？ 我赶上一次。 说的哪段啊？ 也正是这段长坂坡。 这位说的有意思吗？ 嘿，天津口，天津味儿，天津字儿，口头语儿，俏皮话，连家乡的土语，他这段里边全有。 哦，怎么办？您给我们学这天津评书行吗？ 天津评书、啊， 来来，这个。真的， 他是这样说的 啊！ 一拍木头，这回锁塞， 好大底气呀、啊！ 话说四爷苍生将军赵云赵龙，带两军阵前，怀揣哪斗，全凭胯下马，掌中的这根枪。人家杀曹兵83万，大将51万，人杀的七出七入。 您听我这舌头， 鬼气这才闯从外。来当桥一看，桥站一大个，你猜谁？ 谁呀、啊？ 哎呀，一看好太跟了，感情张飞。赵云一看是张飞，抱拳拱手说：“嚯，这不是张三爷吗？”张飞说：“爷爷爷爷爷。” 这一串。 张飞问赵云了：“哎，怎么样，哥们儿，有戏吗？”“ 有戏吗？” 赵云说：“我崴了，他们人太多，一帮一伙，我打不过他们。我这儿是脚心上长痦子，我点儿太低了。” 嗨，哎，我说真奇呀，我觉得这评书和相声的关系介绍的差不多了吧？ 哎，就是，也该说说别的了啊。 哎，其实评书这门艺术远非一期节目就能介绍完的，我们应该感谢评书艺术，不仅在相声创业初期对相声艺术输送了血液，而且呢，在相声艺术以后的发展中，也对相声起到了启迪和创新的作用。下面我们就再来一段侯月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经久演绎》。在这段相声中，我们依然会发现评书的身影。哎呦，我的妈呀， 又过瘾了，是不是？ 您等 那个塌方， 这特同志 怎么了？ 还有塌方呢？ 对了，有塌方了， 这么办得了？ 怎么了？ 前面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啊， 不管了， 不管了。 重点咱就说这塌方， 为什么呀？ 这塌方多好玩啊！这塌方可有意思。塌方有意思， 哎，我就奇了怪了，你这个人怎么喜欢出事儿啊？ 这不是，因为听众啊没见过这种场面， 哦， 听起来呢有意思。 我明白了， 嗯， 你们这个观众爱看那个玩命的是吧？ 对了，您那越详细越好。 行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子 啊，您介绍。 这个同志们，你们是不知道 啊， 这个塌方太可怕了。 哦，你也知道害怕 啊？我们也是人呀， 嗯嗯 啊，但我们怕的不是个人的安危， 那 我们怕的是拖延工期。 哦， 这个京九铁路啊，原来是5年完工了， 嗯， 5年改成3年了， 是 3年改成2年了， 嗯， 这是为什么呀？ 嗯， 就是为了迎接97香港回归。 哦， 我们要是拖延了工期， 嗯， 上对不起党中央，下对不起全国人民。 哦， 说这话那天是快中午12点了。 哦， 我说同志们呀，休息休息，吃饭吧， 准备开饭。 我这个话还没说完呢， 嗯， 就听咔嚓一声， 怎么 坏了？ 怎么？ 那个石头裂了个大缝子， 哦， 紧接着那个水呀，哗就出来了。 还有水， 同志们呀，冰凉冰凉的水呀， 嗯， 一会儿就齐腰深了。 哎呦， 我说同志们， 嗯， 注意保护边墙， 嗯， 这个边墙一塌喽，这个顶子可就掉下来了。 哦， 我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哗啦一声坏了， 怎么 顶子掉下来了？ 哎呦， 太晃了！那个石头啊，砸到我们这个帽子上是当当的响啊！那个石头粉碎，呛得同志们俩眼睁不开。砸着同志们东倒西歪，往前一迈步就往水里栽。 您， 我当时我 打断您一下啊，有大块石头掉下来了？ 有啊。 多大？ 我抬头一看，有一块双人床板那么大的一块石头。 嚯， 就这块石头 怎么样？ 横着倒有七八尺，立起来倒有一丈长，三五千斤打不住，七八千斤还不让。 屌了个屌了个屌了个屌屌！你学过山东快书啊？ 我说的这都是实际情况啊。 这么办吧， 啊， 这段啊交给我了， 你多费事呗， 保证精彩。 谢谢你，多保吗？ 就得这么说了啊。 哎，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对， 带领着众工人正在挖掘隧道。 对呀， 干着干着，忽听有人喊道：“不好 啊， 要塌方！” 是， 喊话的是谁呀？ 谁喊的？ 不是别人 啊， 正是李铁柱。 我喊的。 铁柱他抬头一看，呜呀，见一块床板大小的石头已经裂开了。这块石头要是砸下来 怎么样？ 下边的工人就得砸成肉饼了。 没错， 眼看这石头缝子越裂越大。 对， 铁柱他扛起一根木头冲上前去。 对了， 就听哗啦一声。 怎么样？ 您要问这块巨石到底掉下来没有，且听我下回分解。 哎，你倒说呀。 完了，不能再说了。 怎么了？ 这地方咱得留个扣子。 不是，什么叫扣子？ 就是说的紧张激烈的时候。 对呀， 咔嚓 咔嚓 打住不说了。 那是为什么呀？ 让这些听众啊追着你后边再听。 哦，是这么回事。 哎，您给续上。您给 我问问你啊，我给中央领导汇报材料的时候，我这儿敢留个扣子吗？ 啊 还让中央领导们追着我听。 啊， 说书的，你拿我们工人开心的吗？你这是 我说叔叔不管那个，不管底下坐着谁，该怎么说我怎么说， 你该怎么说怎么说，你该怎么等怎么等都行。 啊， 我当时一看这个石头要下来了，我拿一个圆柱，我捅我就给顶上来。我说同志们，这里太危险了，你们先撤出去呗。 呵， 你猜我们工人说什么？ 说什么？ 队长啊，要死一块死，要活一块活，就是死也要保住这个隧道啊。经过48个小时的艰苦奋斗，我们终于战胜了塌方，保住了隧道了。 战胜塌方了。 对了， 大伙儿高兴不高兴？ 那当然高兴啊。 哎，是不是该热闹热闹了？ 你又要干什么？你 这么办、前面都不管了 啊， 我给您呢编一段庆功会。 你说说，我先听听呗。 说这庆功会啊， 庆功会来。 铁路工人战胜了塌方，兴高采烈。 对， 有人喊道：“队长， 哎， 你得请客呀！” 我请。 你说对，咱吃生猛海鲜。那说不成，这两天闹肚子，最好咱来顿涮羊肉得了。 你说的这个人都是哪儿来的？ 还有的说：“队长 啊， 甭吃饭了， 这就对了， 发钱吧！ 啊， 抢险费，每人5000块，怎么样啊？” 哎呦，我 的！大伙儿一听说，好啊，就这么办呐！ 我哪儿弄钱去啊？ 铁柱一听这个高兴。 我还高兴了， 大伙儿放心， 放心， 不单发钱， 发钱了， 而且咱是放假3天， 干什么？ 喝他个一醉方休。 不不不， 先上筷子。 不，你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同志 啊， 我们工地上没有联欢会，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 您说的什么？ 同志们，洗洗脸，吃饭吧，明天按时上工来。 这就完了， 可不就完了吗？ 什么都没发呀！ 你说的那些个，我们工地上都没有啊，同志。 合着我排了半天全没用。 不是没用啊，我们没有开联欢会啊。 我这不是演绎吗？ 你演绎你也不能胡说八道啊。 演绎就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哦，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对了， 那太好了，你跟我走吧。 干嘛呀？ 我们工人同志们在工地上等着你呢， 听我说书去， 等着你上那儿发钱呢。 我呀。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相声和评书的关系呢，我向您介绍完了。下面就请方清平老师为您继续讲解相声和其他姊妹艺术的关系。 好，我还讲什么呀？节目时间都到了。 听众朋友，真的是这样，今儿的节目啊，就先到这儿了。 甄姐，你这太过分了。 我觉得也是。 我怎么过分了？以前都是你说，你今儿轮也该轮着我了。 那今天不能让我连三句话都没说呀？大老远来一趟。 我觉得你们俩真应该先解决一下你们俩人之间的矛盾。

头，眼眶红了，看老公公和老婆婆在散步着，把手牢牢握着，星星亮了，我觉得幸福就是这样的，即使年后你也变老公公，我当你的拐杖，扶着你走，眼睛花了，你老花眼睛就是我，把时间忘了。幸福的你就像温柔又顽固的石头，用心盖了座最美的城堡叫永久，撑住我，不管过再久也会幸福的，我们都走过了同样的时候，爱已变成熟，就算是有风会平息的，时间忘了慢慢走，美丽风景我为你转播，不让你错过，能和你牵手我是幸福的，你就像温柔又顽固的石头，用心盖了座最美的城堡叫永久，做你的快乐。